的人，这是1990年林忆莲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我记得李宗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概的意思是说林忆莲的歌唱技巧十分了得，不过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她的音色不算是非常完美，但是她实在是太会表演了。她说林忆莲的这种感觉是一种很现代的 Harry Now 的感觉，她的唱法很新，而且非常勇于尝试。在听她唱歌的时候，似乎总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个活生生的女人在你的耳畔轻轻地跟你诉说着她心中的那份爱的感受。而这张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就是充分运用了林忆莲在歌唱上的这个优点，而且还掌握了当代都市男女青年在恋爱过程当中的那种疏离空虚的心情。所以在今天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你仍然会觉得它是疗慰我们这种经历情感有时候很孤独的这种心情的很好的歌声，是一种没有负担的听觉的温柔感受。这张专辑每一首歌我都觉得相当耐听。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他们又收录了一首老歌《情人的眼泪》，不过他们在做收录的过程当中又将这首老歌重新编曲，加入了爵士风味和英文和声，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化学反应，是一种既摩登又复古的新风貌，真的相当好听。而且有机会你多听几遍的话，你的眼前会出现这种新老交替的画面，甚至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个版本的《情人的眼泪》。 先生。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要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在1990年的这张专辑当中所翻唱的《情人的眼泪》，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上个世纪50年代的音乐作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55年陈蝶衣作词、姚敏作曲的一支老歌，原唱是新加坡歌手潘秀琼。后来陆陆续续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蔡琴和齐秦，两个版本都相当精彩。但是说实话，我最爱的版本还是林忆莲在1990年这张专辑当中的收录。不过这张专辑说实话，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每一首歌都相当的精彩，相当的耐听。但是我最爱的、最最愿意一个人来听的是这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走在大街的女子》。 黄昏交错的影子，疲惫的 所演唱的《走在大街的女子》，这是陈耀川的音乐作品。说老实话，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相当一般，但是旋律及其林忆莲的后期演绎真的相当精彩，非常有感觉。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问问各位，这首歌我们不难听出在唱一个有心事的女子走在大街上，而我想问的是，那个街上呈现出来的景色到底是什么季节？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这首歌应该唱的是秋天，因为秋天是忧伤的季节，尤其是秋天的黄昏会给人一种繁重的感受，而这首歌节奏缓慢，情感浓烈，有一种漫不经心的这种零落和感伤的味道。而我觉得一千个观众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愿我们这种听歌的感受不会左右到你的思绪。但是这个时间，在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的秋天，这个秋意越来越浓的状态之下，我想给你听更为应景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谭咏麟所演唱的《爱在深秋》。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爱在深秋收录在谭咏麟1984年所发行的大碟《爱的根源》当中， 前面我有说林忆莲的那一首走在大街的女子，歌词写得很一般，但是旋律和林忆莲的演唱相当精彩。而这首爱在深秋，从旋律到歌词，我个人觉得都很有特色，很好听，特别是歌词非常有特色。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歌词当中听到这样的诉说，谭咏麟有唱，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后面他唱，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这是一首从歌词当中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分手的情歌。直接写分手时的情形是这首歌歌词的第一层，想象着分手以后的情形是第二层，写若干年之后再回过头回忆今天分手的情形是第三层。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个第二层一定要高于第一层，第三层一定要高于第二层，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境界都会有他的那种心情。在这首歌里面他创作的都相当精彩，所以我们想想看，当下歌坛好像在词曲创作过程当中描写第一层的这种比较直白的作品可能是最多的，而能够从第二层尤其第三层着笔的这些歌曲就少了很多。所以我们在分析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不能不说爱在深秋是很棒的，很有特色的一首歌词。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他的这张爱的根源当中的另外一首很精彩的歌曲，酒红色的心。 一双眼睛爱的吸力，芬芳美酒渗出魅力，明亮眼波就是信息，不期然吻你的脸及前额，正待着重燃火焰。实太美丽，梦中相拥，这爱意在盘旋。红色红色红色，一颗心清晰透彻似酒色。红酒红酒红酒，多清新的水晶，真爱为谁定？涌进内心，便一股动力。重燃爱火，实在爱惜，怎形容你那娇弱像无力，泛着无形吸引你。火心清晰透彻似酒色，谁人被你爱着，幸福开始都会快乐忘形。红酒红酒红酒，干一杯加深记忆，真爱为谁定？透彻似酒色，谁人被你爱 桃花鸡把美丽和健康带给他。中秋送礼送桃花鸡阿胶糕，桃花鸡吃出来的美丽。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随着气温下降，湿度增大，本市会有轻雾，受冷空气影响，后半夜将有3到4级偏北风，天气转晴，能见度转好。白天持续3到4级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外出要注意防风防晒。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专业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专业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光阴潜于低唱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文乐一起绽放。 夜已深了，手机前的你现在什么状况？开着车还是在家里收听？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希望你可以把生活和工作当中的那些压力暂时放一放，我们享受一个纯净的听歌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听一些90年代左右的一些非常精彩的音乐作品。当然今天回过头，这些歌一定是老歌。我希望我在听歌的时候给你的这些音乐感受可以牵引你去感受这些音乐作品，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你听歌的那些感受，记得跟我一起来分享。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志平，岁月的歌。 生还几次美梦，在拥挤的街头和那交错的人们埋葬了多少纯真的笑容。诗人在昏沉的夜写下千古的寂寞，那悲伤的歌手在无人的角落唱着孤独的歌。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一样的日子 周志平在1992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叫做《岁月的歌》。有人说这首歌有着生命流转不息的感叹和岁月沉淀下来的一份厚实感，正好应和了当年周志平三十而立的那份心情。我们在生活当中到了三十而立，角色定位就已经转变成了家庭当中最宽厚可靠的肩膀，所以不得不背负起更多的责任。后来黄准星在《玫瑰情人周志平》当中有这样写道，原来人生的种种悲欢离合也是可以表现得这般内敛从容悠悠不尽，只有一颗执着敏感又有着无比坚韧和耐心的心灵才会有这般的释放吧。风花雪月柔弱清白的质地包裹着一无所有的纯真，伴随着甜蜜而伤感的羁绊，绘就了往昔痴心的岁月。周志平为我们浓缩了一个何其精致的情感小刻，周志平就像是一个天生的情人，没有他不懂的心事，没有他体察不到的悸动。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爱不爱听，他就是那样的温柔和善解人意，将那一份关怀和体贴恰到好处地送到你的心底，让寂寞的等待和泪水从此不在。这张《岁月的歌》是周志平的第二张专辑，在当时这是一张既叫好又叫座的唱片。在专辑里头有首极为动人的《苏三起解》，这是一首以苏三为蓝本，以借古喻今的白描手法唱出了一个为爱痴情的女子的寂寞和伤情，悠扬的口琴更是烘托出了那份幽怨的情绪。值得一提的是，周志平的歌词相当精彩，毫不逊色他所创作出来的这些旋律，而他的词作一向是具有非常清新的诗意和温柔的悲悯。除了我们在他非常红的那一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情里面听到的那一句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的那份传世经典之外，在这首苏三起解当中也有这样的一句，繁华是一场梦，一场云烟，一场空，情缘是起起落落，来来去去的风。是不是这句话对于爱情的叩问渗透着一股浓重的悲凉呢？这个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苏三起解》。 走过了一个山，一个城镇，一个村，走过了是是非非，真真假假的红尘。过往的人能不能问，谁来为你点亮那一盏灯？繁华是一场梦，一场云烟，一场空，情缘

过往的君子，请你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转，路过那苍老花心转，举出蜀山八名乱，来生便是有长。不在乎爱情一生中在所难免，一个人却一个世界。 作词陶喆作曲的音乐作品收录在陶喆2005年所发行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苏三起解说的是明代的名妓苏三与尚书之子的那个爱情之约，他们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仅凭着当时的一席约定，最终是走向了圆满的结局。而陶喆在这首歌的后半部分是首度在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开唱了一段京剧，他唱的这段唱词，我想跟各位在这个时间来分析一下，故事当中苏三在唱这段歌词的当时的那份心情。苏三口中的三郎就是王金龙，苏三的案子在当时虽然有改判的可能，但是不一定就会改判，所以苏三在欢喜过后不免忧从中来，他看到大街上人来人往，于是便想给自己的心上人捎上一句生死离别的话。而这段戏文很好，流传度最广，是京剧经典唱段当中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一些票友或者说一些晚会当中有请来名家演唱的这样的一段旋律。可以说这段旋律把苏三面临生死离别时的那份一了百了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死离别之时会把什么都看开，反而就没有了那份悲痛，所以这一段的曲调不仅不悲痛，反而还带着一种快感。一路走一路想，苏三越想越感觉这个世界对自己太不公平了，于是既悲且愤的唱腔，他唱道：人言洛阳花似锦，偏我到来不是春。在戏里，不是春这三个字，苏三是咬着牙关唱出来的。在这个时间段，苏三用这种表达方式，可以说是把自己当时的遭遇，他的那种愤恨之情表露无遗。不知道说你前的你喜不喜欢听戏，有没有看过这出传统的折子戏？我好像有看过玉堂春，那当然是地方戏，然后也有看过苏三起解，都相当精彩。总而言之，这个故事苏三最后为了那个约定，为了那份爱，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但是最后的结局还是比较完满的，让人幸福的。所以在这时间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王菲的《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你，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就算多一秒停留。 们又聊到戏文当中来。好像小的时候我的确是一个很喜欢看戏的，而现在很喜欢看电影、看小说或者追剧的一个人，总是喜欢在戏里感受人生的千姿百态。可能是因为最近习惯宅在家里，反倒是自己的精力越来越少，只能在这种剧情当中感受世界的这种精彩。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可以自己经历丰富一点，当然也可以在别人的戏文当中感受别样的精彩。但是我想提醒各位，生命当中的许多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可以强求是得不到的，而不曾被期待的往往会不期而至。所以我倒不是那种特别建议大家像苏三那么拧的去追逐一些事情，当然我指的这不单单是爱情。好了，希望各位能够拥有一颗安闲自在的心，一切随缘，顺其自然，幸福开心。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好久不见》，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